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 OK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定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有相关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很常见的这个肩颈部疼痛的问题，另外还会跟听众朋友稍微报告一下，我最近去西藏走一趟，结果经历了这些我们讲的高山症，还有相关的肺水肿还有脑水肿的问题。好，我趁我现在还记得这些，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往常一样跟大家报告一下，神经疾病气象台现在是晴天。怎么讲呢？神经科病房在林口长庚有140床，最近难得有空床，那加护病房也有空床，这意味着中风的病人最近比较少，巴金森的病人、阿兹海默失智的病人在门诊的状况是一个稳定的。同时在我们的春天容易发现的这些中枢神经的感染，包括脑炎，我们脑膜炎或是脊髓炎，这些状况最近也比较少见。所以说神经疾病气象台现在是一个晴天的状况。我们在看病的家属，好久病人没有回来了，家属最近把他带回来，为什么？因为天气好，病人状况也好，回来跟医师见个面，讲一讲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身上神经痛了也不痛了，头痛的最近也少很多哦。那血压最近有一些病友要吃一颗药，现在我们尝试的是不是可以血压的本记录带回来一看，这个真的是比以前从来没这么好过，所以我们可以再把他血压要稍微减少一点，血糖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冬天因为睡得多吃得又多动得又少，血糖自然就高，所以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对神经科疾病的如果有病友们能够利用这个好的一个时机，你能够多做复健，好，那多出去走走，好，这些神经科的疾病，是一个好的机会，能够让它进步到一个程度。在进入我们讲这个肩颈部疼痛之前，我讲两个有趣的这个小的新知了哈。在最近的神经学杂志里面有提到说，巴金森症可能造因于肠道异常，进而扩展到脑部产生病变。好，这个是在我们瑞典上，他做了一个9430个人接受迷走神经切除，那对照37万的一个正常的没有接受迷走神经切除的瑞典的人来做一个比较。通常迷走神经切除是用来治疗胃酸过多引发的胃溃疡，他们发现呢，这个有迷走神经切除的发生巴金森症的比例降低了40%，所以他们就推断说，这个可能是肠内道的这个蛋白质发生错误折叠哦。那在有切除了病人，好，这些错误折叠机会比较少。那没有切除病人，他错误折叠蛋白质不晓得什么原因到脑部里面去，而跟巴金森症有相关。这是最新的一个我们讲的巴金森症可能跟我们的肠道系统有关。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标题啦，上面写着这个吃水煮茄子可以打造一个没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世界，这个不是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兹海默症其实你如果要在平常多运动多讲话多写多多念报纸那各式各样的新闻电台都能够看一点，偶尔能够打打牌打打麻将拼字速读，这些都能够让阿兹海默症发生的机会减少很多。我们讲的茄子 其实在里面的维生素含有 A、B1、B2、C 还有脂肪蛋白。那最近我们知道说，哎，茄子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P、哦、那这茄子的维他命 P 呢达到有7200毫克，每一公斤还有7200毫克，这么多、哦、是所有蔬菜当中最高的。那我们知道维他命 P 呢能够增加人体细胞的粘着力，降低胆固醇。那增加粘着力意思就是说血管的弹性会比较好、哦、它比较不会发生血管硬化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阿兹海默症有一部分的病人是血管性的失智症，有一部分是因为血管性的失智症，所以血管硬化能够帮助的话，它发生失智症的机会就少很多。同时这个茄子也可以来降低胆固醇，所以这个标题上面是写着哎，茄子可以降低失智症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在门诊时常有看到不管是年纪轻的，好，到门诊说，哇，这个医师啊，我这个痛得不得了、哦、我右手从我的颈部的下方到我的肩胛骨的内侧，一直延伸到我的肩膀，沿着手臂的外侧到我的手肘，哇，我这个痛到说这个我真的是睡也不是、哦、那这坐着也不是，都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出众的工作，怎么会这么痛呢？而且我今年才20几岁，我也没有特别 X 光也照了，也没有特别骨头退化的现象。好，现在的社会、哦、大家离不开的手机电脑、哦、这两个其实是造成很多这种局部酸痛很重要的原因。前面这位病友，他在一家公司每天要打电脑打10几个小时、哦、那他用 mouse 是用右手。好，在3个月之前他进到公司来、哦、因为长期的使用这个滑鼠。那公司同事又跟他讲，哎，小心啦、啊、这个不要得到这个滑鼠的引起的这个晚睡到症候群。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个滑鼠垫啊，这个滑鼠垫上有一层厚厚的一个凸起来软的啊，让他的手可以很平顺的摆在这个滑鼠垫上面。好，那他来做这个使用滑鼠。好，所以他原来压到正中神经的这种晚上会麻到醒过来的掌心的麻痛，哎，果然用了这个好的滑鼠垫以后，哎，这就慢慢的好了。不过因为这个滑鼠垫它比较厚，它没有办法在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抽屉拉出来的这个一个摆 keyboard 的这个旁边摆在旁边使用。但是呢，用了这个滑鼠垫，这个手半夜的手掌麻好了，哎，却换来了这次早上睡醒后，哇，真的是痛到没有办法。那个疼痛是手伸出去也痛啊，那头歪一边往下可以稍微缓解这种疼痛。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想到说，哎，这个往后仰啊，会挤到神经，往下是不是，哎，它是不是有压到神经了？哎，其实仔细的去做理学检查，我们知道哎，他的手的肌肉力量还好，他的跟腱反应还好，但是却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压痛点。一个就是在肩膀的上侧跟脖子交界的地方，那边有一块肌肉叫斜方肌、哦、那斜方肌它是三角形的，像一个棋子。好，那另外还有在靠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侧有一个叫菱形肌、哦、它管的是让我们手做外展，我们的肩胛骨做外展的动作。好，那我们这位病友呢，因为他换了这个滑鼠垫，所以他从下面的这个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他要把它移到桌上来才能够使用这个滑鼠垫。好，所以在这个姿势变成是手要往上抬， 哦，那要往后或是伸出去，那十几个小时的这个使用之下，有两群的肌肉会发生问题，一个就是我刚讲的斜方肌，一个是我们的菱形肌。另外如果说诶你这个上举的这个动作比外展的动作多的话，你的三角肌也会发生问题，所以产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肩颈疼痛症候群。那一般可以压到两个压痛点，那这两个压痛点压去，哇，这个酸麻痛，哇，这不得了。好，那这个阿才二十几岁嘛，哈，那他到知道说，哎，啊，这个是不是跟以前的这个又是什么神经压到了？哎，他又把治疗晚睡到症候群的这个药拿来吃，哎，这个疼痛麻很像有好一点，但是那个跟姿势相关的拉到那条筋，你去做一个上举，做头部后仰这个动作，会去牵扯到我们的斜方肌。牵扯到我们的菱形肌，牵扯到我们的三角那个肱三头肌，哎，这个都发生非常非常的疼痛，所以他说，哎，这个不太对劲了，不能把它当成晚睡到症候群这个来治疗，吃那个药的效果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已。好，到门诊来看啊，哎，其实这种病我们叫做老鼠肩膀症候群哦，英文叫做 mouse shoulder。为什么叫猫修的？因为你用滑鼠用的过多，你把你的滑鼠摆在桌上，你的手持续着以一个上举稍微外转的动作固定十几个小时，发生的局部性的肌腱炎。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最有效的治疗就是给他做举，因为这是一个三角肌跟菱形肌的肌腱炎，急性肌腱炎，所以做局部注射的效果是最好。但局部注射大概就维持一两天，后续必须衔接口服的药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工作的姿势一定要改进。好，那我就跟阿才讲，哎，阿才你我今天帮你打了，你会觉得哇，很像药到病除。好，那但是你还是要乖乖的吃药，吃一两个礼拜。但最重要，你要把你的滑鼠垫拿到你的有一个我们桌子下面一个抽屉拆掉嘛，哈，他把 keyboard 摆下面，把滑鼠垫也摆下面，让这个肩膀是很轻松的、放松的放下来。其实在这个时候，哎，我跟他讲，那这样子，手放下来，但是用那个晚睡到症候群的滑鼠垫厚厚的，又觉得很奇怪。其实我跟他讲，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那种特别的滑鼠垫，你就用一般的平的滑鼠垫，因为你的手是很轻松的放在你的膝盖的上方大概五公分的地方。 OK，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12小时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受得了12小时维持一个姿势，所以应该在两个小时要强迫自己起来做一些伸展的动作。伸展动作要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哦，你把手伸直，两个手掌扣起来伸直，再翻转过来往前举起来，过你的头到你的后方，再往旁边放下来，哦，做这个旋转的动作，它可以把你手上的腕关节、肘关节、我们的肩关节还有颈部的肌肉做一个大的一个旋转。好，这个姿势在两个小时要做一次，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连续在滑鼠用滑鼠工作几小时。好，好，这是跟滑鼠相关的。另外一个，肩颈部疼痛是跟萤幕相关的。好，当我们把这个萤幕放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打一打，我是不是要转头去看我右边的萤幕，偶尔就要转动。当我们转右边的时候，其实是左边的胸锁乳突肌。哪一块是胸锁乳突肌呢？听众朋友把手举起来摸一下，耳朵后面有一块凸起，耳朵的正后方有一块凸起，你把头坐向右转， 你摸左边的耳朵后面凸起来的这一块很粗的肌肉，这一块就是胸锁乳突肌。好，我们有一些因为荧幕的关系摆在右边，它就引起左边的胸锁乳突肌肌腱炎，如果摆左边的话就引起右边的胸锁乳突肌肌腱炎。这种的肌腱炎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老鼠肩膀症候群其实是相似，那吃药的效果也不会好。好，那唯一最快的方法就是做局部的注射，把这症状解除，那把工作的姿势改善，那热敷有效，但是口服药必须持续在服用一两礼拜。好，这个是跟大家谈到的这个跟工作相关的肩颈部疼痛。最后我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这次去西藏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报告说去西藏的这些 information。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曾经在门诊看过两个很严重的病例，病人是到门诊来，他刚西藏回来一两个月，一个是磁振造影一做，脑部的神经线白质都已经软化坏死，那病人就变得跟失智症一样呆呆的。另外一个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带员工去旅游，员工当场有很多人高山症送到医院去。那这董事长本来哇，这个身体本来就很好，在公司里面是强人。好，但是回来从西藏回来，员工越觉得奇怪，他以前这个非常的精明能干，什么锱铢必较的，现在怎么变得无所谓，变得很好笑。他员工觉得不对，好，带到医院来，那个磁振造影一切，参白球，我们脑部中央的这个基底核当中的参白球，两个对氧气缺氧比较敏感的部位都产生坏死。好，这种的坏死它是不是像心脏停掉或是一氧化碳中毒那种的急性的坏死，它是一个慢性的坏死。所以它在几个礼拜以后表现出症状出来。其实再仔细回去问他在西藏的状况，这两位都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很严重的病人被送到高山症的去吸氧，被送到诊所去处理，他们两位觉得还好那就没有去接受这些氧气或送到医院去处理。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脑部已经进入一个缺氧的状况。好，那我这次到西藏去经过纳木错要回来，刚好发生一辆大车坏掉，坏在最高将近5000公尺的地方，那个地方风又大，哇，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了，结果在那个地方就是停下来，哇，糟糕了，哇，全车人都是轮流去吸氧气，还好现在我们有血氧监测器，我就看我自己的血氧从平常的96、97、98掉到72，这个时候我是昏昏欲睡，那我说不行了，这个睡下去我的呼吸如果又慢下来，哇，那我将来缺氧性脑子变的是我，所以我赶快吸了氧，把全车的人看一下，把他叫醒，知道说严重的病人，严重的这个旅客轮流到前面来吸氧。好，这样子我跟领队那个毛导领队跟他忙了大概半个小时，好，那个终于通了，好，我们过了那一关，好，往山下走，好，度过了。第二天我才知道说，在我们同一团的，不是同一团，另外在我们后面一车有一个也是台湾去的团，有两个旅客因为肺积水送到医院去了。好，所以如果你要去西藏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好的一个准备。预防的药物还有紧急的处理的状况应该都要了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欢迎询问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 call in 专线是 02-8369-3398， 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 02-8369-2598。 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 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哎，我们接听第一位陈小姐的电话。 吴主任好， 哎， 我想请问一下，我上次有听吴主任讲，因为我有的症状就是常常头会晕眩，那吴主任说那个这好像头部的那个 GPS 要重新怎么弄，那我忘记了， 要校正一次， 这个我想请问那个医师怎么矫正。谢谢。 OK， 我们讲的晕跟眩哈，哦，我在讲的，我还是先把这个分成两个层次来讲，一个就是晕，晕就是这个房子不会转，这个叫晕哈，一个人发生晕是当你的脑部里面有三个系统，一个是本体感哈，就是我们的手脚，还有包括颈部的这个肌肉里面有一个本体神经，它会把讯号送进去。第二个是我们的小脑系统。那第三个是我们的前庭神经，我们的前庭神经就是跟我们的听觉神经是在一起的。前庭神经它一旦发生问题，就是会房子会转。我们先把这个先摆在另外一个部分来讲。所有的晕呢，我们要能够知道说身体跟我的头部，因为头会转嘛，哦，那身体跟头部的相对位置，身体跟地球的相对位置，头跟地球的相对位置，这些必须要前面讲个三个系统，这些的神经讯号进到大脑里面来整合一次，你才能够定位清楚，知道说你的真正的方位在哪里。但是一旦这个三个讯号进来，在定位当中某一个讯号进来，它的讯号比较弱，或者是说你不常用它，它进来的速度比较慢，这个时候两个讯号进来，一个讯号还没有进来，这个时候它就产生不平衡，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有短暂的时间你会觉得不稳定感，哦，最常见就是当你开始有动作的时候，好，或者是说你做一个动作突然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重新来校正我们的这个3D 的空间的位置。好，所以晕就是房子不会转，这个通常都是我们的这个三个系统当中GPS 必须重新去校正。好，那要怎么样子来训练我们的这个 GPS 让它校正比较好呢？好，每天早上齁，你起来快走的时候，快走是往前走，是直线加速，它的训练的位置是前后的一个位置，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要头要左右摆。所以我们说，你在摇头晃脑，为什么摇头晃脑？这古人讲话也很有趣哦。那摇头晃脑哈，走路的时候要左右摆动，这个时候你一个是往前后的这个讯号校正，一个是左右的讯号校正。好，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做上下摆动的动作。好，这个动作不要说哇，一次做半个小时，做几十次，不需要啊。你一个来回大概做个三次。那做完以后，你举起你的手放在你的头颈部，哦，跟我们的背部交接的地方，那边我们讲的是大筋嘛，哦，短半筋嘛，哦，好，你可以做一个轻度的按摩，因为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本体感的讯号是从脖子进去的，所以脖子里面的这些肌肉肌腱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按摩，让它的这个僵硬度，我们讲哇，这个颈部硬得要命，哦，自动会去捏一捏，平常我在做的按摩也都要把这个按摩的那个球，哦，把它调到上面来多按几下，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自然就会去捏这个脖子来按摩，让这个讯号重新再校正一次。所以陈小姐你提的这个要把身体的这个定位感校正一次，这些动作是一个基本的动作。当然我们有一些更困难的动作，我们叫做耳石复位术，啊，或者是说那个会旋转的这种比较厉害的，那我们就必须在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比如像我们做仰卧起坐，啊，从坐的姿势躺下去，那在头部坐快速的左转，再快速的右转，再坐起来，哦，那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床缘 侧躺下去，那头部往上转，哦，再起来，再转到另外一边，头部再往上转，这种是比较复杂，用来训练我们的这个前庭神经的。好像这种的这个训练啊，通常对眩啊，我们讲晕嘛，是房子不会转，对眩的效果就不是必须要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方向的方式来做。好，来我们接听第二位高小姐的电话。 主任好，是这样子，我平常有这个手掌跟脚掌啊，就是会麻的现象，那在睡觉起来的时候呢会更严重，那这种情形就是说我的指甲呢也常常有断裂还有那个黑线的情况，我不知道这跟这个到底是跟什么原因有。 高小姐，像你讲的第一个我们就是想到你可能想是不是手脚末梢的循环不好，包括你的指甲也不健康。高小姐，你的血糖正常吗？ 正常。 正常 ,OK。你喜不喜欢运动？ 普通而已，偶尔才会运动。 OK, 我教你一招。这些的我们讲的不管是血管还是神经齁，手脚的末梢我们知道说坐骨神经齁，从腰背出来到我们的脚的末梢是超过1公尺。所以我们的这些养分要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因为神经的养分是从神经的本体那边出来，要走1公尺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末梢。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动得少，或者是说哎你喜欢吃辣哦，喜欢喝烈酒，哎，这些对我们的周边神经都不好，就容易发生这些手麻脚麻。好，那要怎么办呢？通常我们会做一些这个手指末梢的动作，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哎，他时常有事没事手会动动，或是说玩一个两个大的这个不锈钢的球哈，那个就是做手指末梢的运动，比较难做到是我们的脚趾末梢，所以如果你没有穿鞋子，一阵子你要把脚趾头动一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刮痧棒哦，那在晚上我们可以自己哦脚底刮一刮。以前有一阵子是流行无神父脚底按摩 ,OK, 这个不错，但是不方便嘛哦，所以自己晚上刮一刮。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哎，我们浸一下热水哦。如果说这种的手脚麻同时合并有我们的这个关节炎的状况。哦，那表示你的周边的这个循环真的很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你应该去做一个超音波检查，你的手跟脚的动脉跟静脉系统是不是周边灌流不好。那有一些特别的体质，哦，它会有我们讲的冷凝蛋白，那冷凝蛋白有的人，哦，他冬天就容易手脚麻，那很冰冷，那手脚末梢的关节不好，检验上是很简单，抽个血，那我们放在室温或者放在冰箱，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蛋白质沉下来。所以像这种体质的人，手脚会冰冷，大家都知道说以前我们的医学上是，哎，你要吃一些温补热补，那要冬天你如果到很冷的地方去，记得有的是用暖暖包，那不要穿裙子，要穿长裤，那要穿袜子，把这个手脚的末梢能够温度能够维持住，让这些冷凝蛋白不要再沉积下来，因为冷凝蛋白一旦它发生沉淀，好，那你周边的循环会变得比较差，除了麻以外你的关节会发生问题。所以高小姐，如果说你有手麻脚麻的问题又容易冷的话，要做一些手脚末梢的运动，同时你可以到检验所或是到医师跟他提到你有这个问题，检验一下有没有特别的体质造成这个手脚会麻木的情形。好，其实这些的一个保健齁，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去做一些让你的身体循环会不好的，比如说抽烟。抽烟人，我们这次我去西藏嘛，齁，一看抽烟的朋友，哇，他那个手指真的变成像蓝紫色的。好，那可见这个抽烟跟我们的这个缺氧，这个是 同时进行的。那在抽烟的朋友，他在发生手麻脚麻再加上喝酒的话，在国外是很常见的。这个叫 Tobacco Echo Syndrome， 那它会造成晚上这个手脚很麻很难过。那一部分是因为灌流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抽烟造成末梢循环不好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我们叫 Echo Tobacco Syndrome。那另外有一些症候群会造成不宁腿相关的，所以我们去看晚上特别脚会不舒服，要一直起来走，哦，把这个不舒服把它缓解了，这个是不宁腿。所以如果有不宁腿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抽烟的话，把香烟戒掉，可能你的不宁腿就好了一半以上的。好，这些是跟大家提到有关周边神经，好，它灌流跟我们的四肢麻木有关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 call in 电话，call in号码是02-8369-3398。来，我们接听何小姐的电话。 那个医生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当我在看手机的时候，我的头会不自觉的左右，算是轻微那种摇摆晃动。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发现还是朋友跟你讲的？ 是我家人，因为我自己是没有感觉，但是。比如说先生跟小孩就是说，哎，你的头在晃， 在左右晃动。 对， 对不起，我冒昧的可以问一下您今年几岁？ 我44。 44岁 ,OK、哦。你的手会不会有轻微颤抖的状况？ 有一点点。 一点点哦。嗯、我再问一下您的父母亲还是兄弟姐妹， 嗯， 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有跟你这个类似的症状？ 有诶、 欸。有 ,OK。好。何小姐，其实我刚才问你这些、 嗯、 你已经把这个状况的这个答案已经讲出来、哦、这个是一个体质、哦 嗯、 那我们讲的体质不是说哎这个医不好的，或者说哎这个是多大的问题，其实每个人的体质都有它的特征、哦 嗯、 所以你的体质就是容易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小的一个颤抖。那有的人的颤抖是从头部的颤抖，那有的是你看到有些人下巴会抖动，是不是、 嗯、 哦，轻轻的抖动、 嗯嗯嗯、 那他在年纪通常是当你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几乎看不到，哎，随着40岁有人是50岁，哎，慢慢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小的颤抖，那通常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哦、家人有跟你讲不好看吗？没有吧？ 没有，只是提醒我，害我自己也很紧张。 没有吧 ？OK，、嗯、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体质的问题。那不过在我跟你讲了下这个结论之前， 对， 你要去验一下甲状腺。 哦，甲状腺。 对 是是 对，甲状腺、 哦。 如果 OK 的话就没有关系、 嗯。 那这些症状有很多的药物可以用来控制。 嗯、 有的人是在参加宴会怕不好看的， 好、 哦，那可以吃一颗药就可以把这个症状控制下来。 哦。 好不好？希望没有增加您的负担。 好, 好, 好，感谢感谢。 好 ，OK， 谢谢。 来，我们接听第二位高太太的电话。来，高太太。 哎，主任你好。 来， 我先生今年70多岁，然后他也是脚麻，然后冬天尤其是冬天会 一个脚还是一个脚还是 两个脚都很冰冷，脚背也很冰冷。那检查过血管呢、哦，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越运动哦，麻得更厉害。 OK， 第一个齁，我们在讲脚麻齁，我前面讲的是完全在讲那个我们的是不是循环不好啦 齁、 哦、或是营养有什么，或是抽烟喝酒啦，其实脚麻当中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的坐骨神经压到了齁、哦 哦、 所以它如果是两个脚麻，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脊椎骨有错位齁、 哦哦、 那运动的时候会比较清楚齁、哦、那休息的时候就会比较好。 哦，休息比较好。 对，是不 是他多走路？因为他说走一段越走越麻。 OK， 他可以撑多久？走路可以撑多久？ 走还是可以走，但是就是觉得更麻这样。 就是更麻，所以他要休息嘛，哦，休息一阵就又可以走了。请问有没有照过腰部的 X 光？ 目前没有，都是在血管方面检查。 OK， 所以他的血管检查应该还好哈， 还好，因为他有心脏的问题，就是要吃那个扩张的药，所以就怀疑。 OK， 他有没有抽烟喝酒啊？ 都没有。 都没有哈，他荤的有吃吗？ 有吃， 有吃哈，因为有一些人是素食者，我没有特别对素食有特别的这个哈，没有特别意思。但是有时候维他命 B12在吃素的人他会不足， 是， 那这个时候会引起我们的周边神经退化。 是， 所以我建议了哈， 是， 你带先生去照一下 X 光，看一下是不是坐骨神经那个地方神经管比较窄，所以稍微有一些位置跑掉的话它就常容易产生这种走路引起的麻的状况。 他平常不走路也是麻，而且还会冰冷这样。 OK， 好，如果是冰冷加上他曾经做过这些的血管，怀疑血管有问题，那我前面有提到说好，那应该要做一些手脚末梢的运动 哦， 那尽量冬天要保暖哦，不只是说为了血管收缩的问题。前面我也提到过说有一些人体质上他就是有冷凝蛋白 哦， 所以这些我们都把它注意到哦。那有一些人他会吃一些通血路的药， 哎，对，他有吃，哎， 对，那再加上 B 群哦，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应该会有帮忙。 好， 好不好？ 好，谢谢。 OK， 来，接下来我们接听聂小姐的电话。 哎，主任您好。 哎，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大概最近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左眼的，就是下方跟靠近眼尾的地方，会不自觉的会颤动。 已经两个月了，已经有两个月了。 一两个月，对，可能还不到两个月，就是一两个月。但是有时候好像感觉到晚上就好了，白天好像会比较明显。 OK， 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心烦的事，或是睡眠睡不好？ 我长期睡眠都睡比较少，然后但是最近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OK， 所以我们讲了哈，如果说眼睛跳嘛，有人就说，哎，这个左眼跳是要小心的，右眼跳是要发财了哈。其实没有，这个开玩笑。OK， 这种状况表示你的神经跟肌肉节点它偶尔会不稳定。哦，那当你焦虑程度比较大，睡眠比较不足，哎，它偶尔会发生，肌肉自主性的跳动，你没有去动它，但它自己会跳动，通常像这个状况，我们都会建议你，哎，咖啡跟茶少喝一点，哦，那睡眠要充足，那把这个压力减少，哦，但是有一个特别状况，还是需要跟你提，当这个跳动，它连续超过一个礼拜。好，那就是一个需要去看神经科医师来帮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颜面神经抽搐的状况啊，因为颜面神经抽搐有一些人会进行到比较严重的状况，那个时候来治疗就比较困难。那也有一些颜面神经抽搐跟我们的第七椎神经跟我们的后脑的神经稳定度还有血管偶尔会碰到神经，这些都是相关的啊。所以聂小姐，我刚才提的这几个注意的事项你稍微调整一下，那睡眠睡充足，那不要加班，看一两个礼拜以后这个眼角肌肉或者是说有人是上眼睑有人是下眼睑这些暂时性的抽动的状况有没有改善，哦，那如果一两个礼拜还是没改善，我们必须要去找专科医师来把这些可能的因素把它做一个检查，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哎，到底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说，哎，它需要治疗，特别治疗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颈背痛跟用电脑用 mouse 跟我们的荧幕哈，有相关哈，所以听众朋友，用电脑用的久的朋友要把 monitor 摆在正中央，把你的 keyboard 跟你的 mouse 摆在下面，如果有抽屉的话可以再摆一个架子，能够让你很轻松舒服的工作。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